欢迎来到今天的吉米讲干话，今天是我第一集的播出，所以可能有一点小紧张。那先来说一说这个节目的走向。这个节目的走向的话呢，大概就是聊一些时事啊、新闻或者是一些有趣的事情，然后每个礼拜天都会上架一个 podcast。所以让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发生哪些新闻好了，我们来跟你们聊聊。现在最热的话题应该就是昨天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呢，已经有在设置天网来捕捉像是五月天的那些明明检疫还没有完成却偷跑出来的人呐、啊。那像这样子的电子围篱哦，就被很多人说成是像对岸一样，监控人民这样子。但是啊，其实这个它并不是用，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啦，它并不是用这个 GPS 或者是手机定位去定位说你这个人在哪里，然后过来捕捉你，它反倒有点像是用这个，像是我们一般在地震发生的时候会收到这个地震速报嘛，那它就有点像是地震速报这样子的东西，只是它呢把这个地区可以收到的变成离开这个地区可以收到，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些人就是不太了解这个东西，所以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下哦，就是这个东西呢，其实如果你去看一下我们现在各大的报道，基本上都是在讲说这样子做很不好啊，然后政府都在监控人民，更是有一些韩粉们，不是韩粉，就是有一些比较挺国民党的人呢，就觉得说啊，蔡英文政府怎样怎样，哦，其实并没有哦。但是现在先说一下，我并不是支持民进党，我也觉得民进党很烂。但是我觉得这个议题呢，也不能算是一个非常严重，因为毕竟这个就是要监控，不能说是监控，就是要我们要隔离这些的新冠病毒，或者是在做居家检疫的人，我们需要隔离他，不要让他乱跑出来，不然就会像，桃园五月天演唱会一样，一下子五六个人居家检疫还没有完成，然后就突然跑出来，也没有人知道。这样子反而会造成那个空间的所有人都会造成恐慌，或者是让台湾的防疫破功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好。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莱猪的问题，莱猪呢？莱猪，我个人是觉得不会想要，就是一般人啊，不会想要去吃莱猪啦，除非你特别爱美国的猪肉，不然基本上没有人会去吃，就算它进口，也没有人会去买。但是其实我觉得进口莱猪是一个利益关系，像是我们现在被从口蹄疫的疫区中除名了。所以我们现在台湾的猪肉可以卖到美国去，那相对的，美国的猪肉来台湾卖，我觉得其实也算是合情合理，这个只是一个利益的关系，没有说直接妨碍到人民的健康，因为政府没有要叫你吃，莱猪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吵那么大，我觉得有点夸张，因为根本没有一个量衡点，就说你一定要去吃莱猪，因为这个东西是你可以选择。还有像是，有一个便当店说要用台湾猪肉，所以就要涨价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我也觉得很奇怪，难道你之前不是用的不是台湾猪肉吗？但是后来商家也有出来表示说，因为就是我们的猪肉可以卖到美国去，所以使我们的猪肉，国内的猪肉的总量下降，所以必须要把价格提高。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科技的时事好了。苹果 AirPods Max，不知道有没有人会用这一部耳机？我是不会用啊，因为这部耳机真的太贵了，就贵到就是你要有一个信仰，苹果的信仰才会去买的耳机哦。然后他最近爆出了一个灾情，就是有人戴久之后啊，记忆海绵的耳套拆下来之后，耳机内部的构造有很多水汽的水珠附着在耳机内部的电子零件上面。这样子会不会有造成使用上的障碍呢？Apple 对这件事情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回应哦。但是我个人是觉得你现在要买这部耳机，然后它就是一个很贵的东西，然后就算它出了问题，苹果还是会愿意去帮你修好，去帮你换，因为苹果比较是一个会注重使用者的公司，它不会给你说你没办法换啊，或者是保护期过了就怎样怎样怎样，其实它不会，它还是会帮你做一些基本的处理哦。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娱乐新闻，最近呢，过年嘛，饰演《爱的迫降》里面男主角跟女主角的玄彬跟孙艺珍，他们公开认爱，他们之前有被拍到说，一起逛美国超市啊，或者是一起散步之类的。然后当时他们还说是就是度假，就是重叠在一起。所以，我倒是觉得这样子也没有什么不好啦，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啊。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新冠肺炎的新闻好了。现在很多人都很盼望说这个新冠病毒的疫苗能不能出来，然后给台湾的人接种？但是其实目前造出来的疫苗不多，但是指挥中心已经买了2000万剂的 COVID-19 的疫苗，然后预计最早会在今年的3月来到台湾。接下来还是一样是新冠肺炎的新闻哈，那最近有一个热门的话题就是英国的变种病毒，然后这个病毒呢是在英格兰东南方的肯特郡发现的，然后目前源头未明，目前有在英国伦敦、英国南部及东南部都有发现。它不是全新的病毒，是武汉肺炎的变形体。因为我们知道武汉肺炎它是一个，它的病原体里面的基因序是 RNA 不是 DNA，所以突变非常的容易哦。台湾呢，在12月23号，首架自伦敦返台的华航班机抵达桃园机场之后，机上127人采检后，有3人确诊武汉肺炎，其中一位少年入境时发烧。指挥中心在去年12月30日证实，该名发烧个案是台湾首例英国变种病毒感染者。这个病毒呢，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这个变形就在病毒群中随波逐流，不太起任何作用。那负面影响就是此变异会在病毒群中被淘汰，正面影响就是使病毒更能适应在环境、人体的条件，会在人群中更易增生传染，这个是对病毒来讲的好处哦。那这个病毒株会不会更致命呢？其实是不会的，因为我们目前只对它知道的很浅，我们只知道它的传染速度很快，一个人可以传到2个人或3个人。这是一个非常快的传播速度。台湾的话呢，目前已经锁国1个月了，这是指挥中心下达的指令哦。所以，我们现在就只能好好的待在台湾，不要出去。相信这样应该就是会没事啊。好，那今天这一集大概就这样子结束了，希望各位还喜欢。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喽。记得追踪下一次的 podcast 节目《吉米讲干话》，谢谢，拜拜。